即係好似蘇聯佬就話：， 嘿，幾大都唔制啦！ 你唔識俄文㗎？啊，你睇下我哋招牌， 係 蘇維埃， 係 社會主義， 點可以講 共和國？係聯盟， 係 啊！我哋人權已經係即係唔使講啦，正式鹹魚蒸魚多嚿魚嘅。你哋係外交部長嚟， 係 我哋冇外交部嘅。 是 我哋嗰啲叫做外交人民委员会， 哦，佢所有部都系委员会。 小弟系外交人民委员， 哦， 唔系官嚟嘅， 系， 我哋搞清楚，嗯，啊，所以呢啲即系废话咧，我哋系不予理睬嘅， 嗯， 啊，你即系文理不通， 嗯， 咁仲有唔同意嘅，梗系有沙特啦，沙特话吓，啊，你干涉内政， 哦， 嗯。 我哋系咩啊？啲人系人啊嘛，我哋管人噶嘛。 系 你人权公我去边啊？你真系想炒我友啫？ 嗯， 系咪想呢个鼓励我国内啲贱民暴动啊？ 系 啊，所以 咁印度有签喎，好似 啊， 印度好似有签。 嗰啲唔理啊，我 咁啊，印度嗰时仲未独立，唔紧要 啊。 印度仲未独立， 四百独立噶啦， 四百独立咗啦， 噶啦 啊。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是中华民国，咁梗系签啦。 嗯， 但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对呢啲什么人权咧，亦都系不屑一顾嘅。 哦， 你冇听我哋伟大领袖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咩？ 哦， 嗯， 你睇下天安门广场有边个系坐喺度嘅？个个都企 喺 度 啊 嘛， 冇 位 坐啊！ 你啊，即系唔通 系？ 咁我咧，系从另外一个角度质疑。 嗯。 呢、这個人權， 嗯 ，human rights 係 點解要講人權咧？ 係 點解話佢唔準確咧？ 嗯， 因為人分三六九等噶嘛， 嗯， 貴人自有權， 嗯， 使乜你講啊？ 係， 嗯， 賤民當然冇權啦， 哦， 係嘛？馬恩賜你啫，成日都聽到啦，唔好阻差辦公啊你。啊， 係啊， 阿萬生你聽講過話，喂，唔好阻民辦事啊。有冇呢句啊？ 冇喎， 咁咪咯， 又好似啱啊！ 香港又冇，第啲地方又有， 边度有啊？ 啊，有啲叫私家路嘅，你唔知啊？香港以前而 香港 仲 有， 而家都有私家路噶。咁原则上咧，原则上你唔可以随便入嚟噶，大佬。 啊！ 啊！你阻私辦公我喺 呢邊，你睇唔睇到啲咩法庭咩搜查令啊？ 哦，咁今時唔同往日就冇得計啦。 啊！你乜嘢咁巴閉唔俾我入啊？ 啊！冇啊！私 照抄你， 唔係私有產權啊嘛？呢個叫做 所以咧，你要搞清楚，你話人權咧就太過泛啊， 係 唔得準確。 唔係，但係你老實講嗰陣時咧，你唔叫做人權又唔掂嘅。因為你講私有產權，我諗有一半國家1948年都不知道你講乜，或者咧你佢知道大約知道個字面意思，但係佢不知道個內涵喎。包括香港人啊，香港人而家都係 唔識嘅喎。 嚇 嗰陣時我諗真係唔識嘅，一百年前香港 唔係1948年啊，冇啦。你香港而家都好多人唔明白咩叫私有產權㗎，所以你有啲噼哩啪啦，即係舊年你就即係前兩年你見㗎啦，噼哩啪啦我衝入去咁，你唔敢阻佢喎，即係佢認為佢譬如話官方。牙差是大过私有产权的嘛，啱唔啱啊？ 嗯， 即系佢认为啊，所以牙差中意喺边度去都得噶嘛， 系 中意点入都得噶嘛。 我都话俾你听， 咁但系其实系唔系噶嘛？咩叫即系外国咩叫私有产权就话嗰个就系我的堡垒。如果你喺美国咧，就揾枪嚟同你扮过噶啦。 嗰阵时你系睇啲电影睇得多定写啲电影写得多？一讲咧就话嗰个差佬咩啊！嗰啲神勇嗰啲差佬， 系 啊，一手就拿开个车门，滴咗个车主出嚟。 系、哎、呀， 啊，精用， 系啊系 啊， 嗰啲警匪片 啊， 唔系得噶，有法律系得嘅， 可以， 系可以嘅， 可以。 哇， 唔系，但系咧就跟住冇讲后边，原则上系要赔偿嘅，即系嗱，你差人。滴咗你出嚟啦！我揸咗你架车去 啦。 无论点都好，翻嚟架车咧就拎去验，唔该你。 系 咁啊，如果有咩 V 弯坏咧，就唔该你整。 不过我谂佢， 因为我自己都试过一剂。 系咪啊？ 系啊， 你架车系有特权噶、 哦。唔系呢个问题，而系真系咩咧？ 征用咗 啊！征用咗 啊！ 咁跟住翻嚟咧就啊，帮我即系连嗰啲咩地方都整好晒， 执翻靓嘅俾你， 执翻靓俾我。 你嗰日 执翻靓俾我。 你嗰日有冇买六合彩？好好彩喎！啊， 冇用嘅，一年車檢 我冇呢種命，冇呢種命。 咁啊，滴你落嚟，咁都夠膽死？ 唉，追賊嘛，佢話追賊啊，冇計啊， 追賊。 佢於是我唔使咗架車。 點解你喺個車度首先 lock 咗個門啊？话唔该你俾个委任证我睇下。 咁我又冇 lock 门嗰。 唔系我点知你唔系贼啊？ 我停车等人啫。咁个差人真系便衣嚟嘅。 佢着军装啊？ 着军装有得卖噶嘛？军装。 军装唔会做呢啲嘢嘅，一定系便衣先咁做。 唔系便衣更加要你睇。 拎个委任证 佢有俾俾 我仲要睇清楚啲。 唔系美国片一实有噶嘛？佢哋嗰个警员证系袋喺身度噶嘛？一拎出嚟咁有个章，睇睇个章嘅。咁其实个章又可以你喺淘宝分分钟买到噶。 唔使淘宝。好啊！你啲玩具店整啲仿真真系都， 又是夜媽媽，你根本 三 D 打出嚟嘅都唔知几正。 系不过嗱，问问阿万玉伦先啦。好，你头先听阿马鼎盛兄讲完呢番说话，你嘅有咩感觉咧？ 感觉哇，真系好阔下喎，人权自由。咁不过我唔识分两样嘢喎，我将佢相等咗佢。 人權同自由 係，人權還人權先，自由嗰個範疇完全係好差好遠嘅，差好遠嘅。 即係雖然歷史上咁，如果講爭取咗自由，再爭人權， 講權咧，講權咧 ，human rights 啦，好而家個個都中意嘅，即係我生而有噶嘛，係嘛，即係與生俱來咁樣。好遠好遠之前嗰啲啟蒙時代之前嗰啲，就梗係講神權、皇權，一路到現在係民權。即係人權啦，係嘛？咁呢樣嘢咧，即係如果要分嘅話，但係我成日就覺得有自由會唔會冇人權咧？有人權會唔會冇自由咧？呢兩樣嘢就喺個腦度發嚟發去啊，點解決？咁今日 所以即係香港人真係好似馬玉倫咁咧，都唔係好了解個裏邊嗰個邏輯嘅關鍵。原則上人權啊，我哋保障你嘅自由。 係 啱唔啱啊？所以唔會話有咗人權冇咗自由，有咗自由又冇咗人權，冇可能嘅。即係原則上 要搞清楚係人權定係官權咯。 係啦， 你最關鍵呢點冇搞清楚咧。 我發覺有一個所謂現象咧，係發生咗咧，就係有人權冇自由啊。 喺邊度 啊？喺邊度？喺屋企啊！在屋企啊，今日父親節啦，係嘛？好多父親咧，包括我自己都係啦，係嘛？要奔波勞碌揾食啊，有啲人要湊細路啊，打理屋企啊，咁咧放棄咗好多自由。咁呢個係自愿性放棄嘅，當然係嘛？大家咁講。 喂，你追女嗰陣時，你冇諗過呢條嘅咩？ 咁呢個係衍生後來嘅問題啊嘛。 你仲父親 嘅喎？我都想問問萬玉倫呢樣嘢，我第一次聽到。點樣咩嘢叫做點解做父親要放棄一啲人權咧？個人 唔係冇放棄人權。放棄咗自由啊！我意思係 嚇， 放棄咗自由啊！ 咁放棄自由同人權有咩關係咧？ 唔係咧， 唔係咁 冇關係噶。 自由咁唔係人權， 我都話人權 係保護咗嘛。 自由係兩個範疇，唔好喺一齊講。 即係始終 講人權還人權，講自由還自由，咁啊好啲，唔好溝埋佢。因為真係唔兩個範疇嚟嘅， 唔係可能寫少嘅字。 即係我嘅意思咧，就睇呢個我呢個爛 cat 嘅比喻裏邊咧，就係話咧。啊！我喪失咗好多自由，不過咧，始終我都仲有人權喺度。 唔係嗱，如果西方嚟講咧，自由分兩種嘅。係嗱，自由有兩個字嘅西方，一個叫 liberty， 有雙數嘅， 係 有雙數嘅 liberties 都可得嘅。freedom 就冇啦，抽象嘅嘛，係嘛？你有冇自由？好啦，咁點樣分咧？一個講法就係 liberties 咧，就係有一啲嘢你唔能夠做得嘅。譬如話你唔可以亂咁偷人啲嘢，你唔可以通街見到呢條有樣衰你就揼人哋，唔得嘅， 有 法律規定嘅， 有法律基礎。 咁呢個就叫做 freedom from， 即係有啲嘢你唔做得嘅，係嘛 ？freedom 咧就係你去做某一啲嘢，即係呢個一個係積極嘅，一個咧或者一個叫正面嘅，一個就叫負面嘅。即係通常我哋講咧，liberty 咧某個程度咧就係、是、即係包括兩樣包含兩樣嘢嘅，有你又有正面嘅嘢，有啲乜嘢你可以做得，有啲乜嘢唔做得。所以西方法律講自由咧，就係話凡係法律冇禁止嘅嘢，你就做得。咁啊，如果你個政府要禁止一樣嘢咧， 就係消極自由啊。 嚇，即係佢只能夠寫清楚你嘅消極自由邊啲嘢你唔做得。係啊，譬如你唔可以隨街打人，你唔可以咁呢樣嗰樣。但係咧，你唔能夠即係人哋正面我要做乜嘢，你唔好管我。我中意翻喺屋企冚唪唥曬啲衫，你唔好管我。係啊，只要冇人睇到，唔關事噶啦，諸如此類。 係 你明啊？即係呢個好緊要啊嘛。 你講人權咧，首先要搞清楚， 啲人權人士或者人權分子就好中意講你頭先嗰句説話啦， 係啊， 與生俱來嘅啦， 啊， 即係 事必要啊， 一定有嘅啦， 係 啊，咁但係唔係神授嘅， 唔係 啊，又唔係君授嘅， 嗯， 佢呢樣嘢咧 係好緊要嘅， 係一種繼承權嚟嘅， 嗯， 即係首先人。佢嘅權喺邊度嚟嘅咧？佢係同大自然鬥爭取得嚟嘅。即係開始人咧喺樹上面仲未跳落嚟嗰陣時，係冇乜權嘅。因為啲毒蛇猛獸隨時收你。係嘛？咁啊，從你掌握咗火，同埋掌握咗工具，同埋嗰個群居係有一種意識形態喺裏邊。你開始戰勝大自然嗰陣時，你惡啦。一直惡到而家，你想滅幾多種族？你想殺鯨魚去科研，然後食咗佢都得。係啊，嗰啲係你嘅事。但係呢個人權咧，係你話人類社會幾千年，人類嘅群體可以幾十萬年。係佢經過咁多年嘅人類整體嘅奮鬥咧，幫你爭得咗呢個權。 係 呢個權首先係生存權。以前你喺個荒漠當中，其實你係冇生存權嘅，隨時一隻狼撲過嚟，你係死得噶啦。你又冇伶牙俐齒，係嘛？你又唔夠力量。咁你呢個權咧，係首先生存權，即 係 要有空氣，要有水分，要有食物。 係 簡單嚟講，仲要係有工作嘅權力，有學習嘅權力。有休息的權利等等等等，呢些權組成了呢個人權。 啱啊，但就要分開很多層次啊。 但係而家講起呢種人權咧，最大的爭議是乜嘢咧？ 係 嚇， 係講， 即係有些國家就話：喂，而家你好食好住，無呢個凍餓之憂。 係， 仲咁多説話講，阿芝阿佐。 係， 你睇下世界上仲有三分之二受苦人。 係 啊，你唔去睇下。 係 啊，佢就唔記得咗有一樣嘢。現代人的人權。温饱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现代人有这么高的科技，他能够生产出的物质基本上冻亲饿亲在文明国家是不会的了，即是你说饿夫遍遍地那些是应该没有的了，但是他不记得了一条现代人的人权很重要的一条呢，是精神上的自由，精神上的权力包括什么呢？ 思想啦、言論啦、 信息權 啊、信息自由， 信息權非常重要。你政府、你領袖、你官方，你做乜嘢，我可以冇權反對，係起碼我知啊，大佬，你做緊乜嘢啊？嚇、啊，你唔好一個即係如有呢個不便就敬請原諒就算鬼數啊，係嘛？我起碼要知， 係 係嘛？第二咧。我要思考，我有思考權，我有發言權， 發言權又另計喎。 哦，個發言權就包括呢個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出版自由、 發表自由、 新聞自由等等等等，呢啲都係現代人嘅人權嘅重要構成部分，同埋係要爭取嘅部分。 即係如果你想叫得自己做一個即係 現代人咯， 有中等收入嘅發達國家。 唔係你話俾我聽，我站起來了啊嘛，我唔係趴喺度噶嘛。 你係一個小康之國都應該有呢一種權利，咁計啦。即係你同非洲蘇丹嗰啲講就嘥氣㗎啦，佢個國家未到啊嘛。 沙特都嘥氣，沙特都嘥。 沙特我你話齋， 沙特好有錢， 佢唔保障人權㗎。 阿聯酋仲有錢， 呢個係如果講西方。歷史就是慢慢出嚟噶嘛，即係譬如話你由古希臘開始到羅馬都係嘅，只有部分民啊，佢叫公民， 佢公民有權，奴隸梗係冇權啦， 所以就冇人權嘅，有民權，奴隸冇權嘅，女人又冇權嘅，女人唔係民嚟嘅， 奴隸冇權， 因為女人唔算係獅子神啊，唔算民嚟嘅。女人不能夠承受財產，女人冇受呢個教育嘅權利，冇曬嗰啲嘢嘅。 我話知你係皇后， 唔理你啊， 你同你夫君講。都要話妾身啊！你明明係妻嚟噶嘛？ 係啊， 妾身 唔係最慘，呢個係一個敬語嚟嘅係嘛？ 唔係最慘冇繼啊，冇繼承權嗰度慘啊，大佬！ 即係我封你做皇係我封嘅啫嘛，我廢你咪又我嚟廢你，你唔好以為 妾身係 你唔好以為咩夫妻敵體喎。 唔係即係人民都係㗎，嗰陣時皇帝嚟講，你民你係人民啊嘛，你有權啊嘛，但我隨時可以攞走你個權嘅。 咁就不能夠叫人權啦。 唔係有皇帝嘅國家，我唔聽講話人民有咩權喎？你有義務啊，你有做嘢嘅義務，唔係做嘢納税點知納税啊？唔單止要你錢，仲要你人。问我征你兵得唔得啊？我征你夫得唔得 啊？嗰、那个即系有个隶属嘅问题，正话讲嗰几样嘢咧，隶属，譬如皇后隶属皇帝，系咪？古时人民隶属， 唔系呢个都唔关隶属嘅问题。 唔系你唔系平等啊嘛？ 唔平等系咯，即系有啲人你冇嘛？ 你系我财产嚟噶， 即系佢一部分啊嘛，咁啊隶属咗。 蒋介石咁都同宋美龄讲啊，宋美龄话我封信咧咁，啊我拆咗啊，吓你拆我封信啊？即系我封信系私人嘢嚟嘅咯，蒋介石话你都系我噶啦，封信 我嘅又系我噶啦，咁咪我啲信你就唔拆得，你啲信我就拆得。 即系呢个系野史嚟嘅啫。 冇咁， 事实蒋介石冇咁大胆嘅。 香港即系一代人都系啦，上一代已经系啦，即系我哋嘅父母嗰代啊，俾我哋啲阿爷阿嫲拆信都湿湿碎啦，啱唔啱啊？ 好吓啫嗰个。 咁所以即系呢个人权嘅观念咧，就系由西方开始，因为嗰阵时冇啊。即係社會一定分好多等嘅，有啲人咧有啲權利咧就冇嘅，咁於是一路發展落嚟咧，就開始學阿孟耀龍講就喺度法國大革命之前就開始講人人生而有之啦呢個權利。 呢個盧梭講係咪？盧梭講 好多個都有講，生而有之就唔係一定講用 human rights 呢個 咁嘅用 human rights， 即係佢，所以我成日都。正話馬老師糾正我係咪要分開兩樣？ 唔係單隻，我個人意見啫。 有時都要，有時我就係睇完呢度睇嗰度咁咧，發嚟發去就係呢個問題。 但係嗰陣時盧梭講咧，都仲有一個問題，因為佢哋真係唔係當啲奴隸係人嚟嘅，即係所謂 human rights 唔包括奴隸。 佢冇辦法啦。 嗱，譬如你好似美國咧，1870年到咧開始有人口普查，喂一個黑人奴隸得翻叫做五分三。當你五分三個人口， 投票都係咁啦，佢唔計一票噶嘛。 唔係投票就一路都冇添啦，你邊有投票權啫？你嘥外資之後先有投票權啊嘛。 我 買都買得你啦，投 唔係咯？投咩票啫？你憑乜嘢去投票？而係話人口普查啊嘛。我而家查我呢個國家有幾多人口？明明嗰個人有兩隻手兩隻腳，點解你當佢五分三個人咧？即係話五個黑人等於三個人口。你咁點計數啊？ 咁啊計多咗啦，已經 已經好俾面啦，有啲地方啊直情唔查，即係黑人計。 我諗冇數嘅嗰陣時，冇數嘅。 有數梗係要嘅， 有數有數。 反正你講緊呢個係大數據嘅問題，因為國家佢人口佢係即係計算生產力噶嘛。 係啊，同埋計咩噶嘛？ 唔係點解五分三點計出嚟嘅？ 唔係佢當你牛馬，佢計税啊嘛，佢計財產税。 冇錯 啦，你嗰啲黑，你有五個黑人，當你三個人嘅財產嘅人口税或者話。人口税以前有收噶， 行政上谂都系嘅，咁供水啊或者吓供电啊，咁都系啊，你都少啲人咪俾少啲咯。 咁未有电，嗰阵时未有电都识讲。 水咧，起码 水 咧 都冇 啊，冇边有水？你冇电，你泵到啲水出嚟？ 种棉花边有水俾你？ 全部自己掘井啦，唔该你。即系要到19世紀后先至有啊嘛。 系。 好啦，咁所以人權嗰個概念就係咁樣慢慢咁樣發展出嚟嘅。咁去到1948年咧，就當然咧當時有個政治形勢啦，因為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又是，即係開始爆咗呢個屠殺猶太人之後就開始有呢樣嘢啦。 嗯， 係嘛？咁同埋咧，佢過咗呢樣嘢，仲有一個好迫切嘅需要，因為佢喺紐倫堡咧要審啲戰犯啊。 嗯， 咁審戰犯嘅時候，佢哋犯咗咩罪啊？咁嗱，你大家都知啊，你睇過套戲呢個紐倫堡嘅大審判都係噶。你審啲德國人，德國人話唔係啊，我聽上司話啫。根據我當時德國嘅法律咧，我係合法嘅。 嗯， 你話唔合情唔合理嘅，你嘅事啫。係咁，於是佢就要喺西方，亦都係傳統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咧，佢有一樣嘢就叫做上帝頒嘅，叫做 divine law 神性嘅法律，或者佢哋叫 natural law 自然律。呢樣嘢係高過所有政府頒嘅法律嘅。 嗯， 咁佢1948年過聯合國嗰個人權宣言咧。就係話用呢樣嘢就可以高過當時納粹黨希特拉通過嘅法律。 嗯， 咁於是就話你去屠殺啲猶太人，揾啲即係整啲集中營啊，整啲毒氣室出嚟咧，係犯咗所謂反人類罪啦。 嗯， 然之後先有呢個咁嘅罪名喎。即係而家就好多啦。 佢告佢一個戰爭罪都已經夠啦。你發動戰爭啊嘛，唔單止你殺猶太人，告你 亦都殖民。 唔係，但係佢猶太人唔係佢敵人啊嘛。猶太人你不能夠用戰爭罪，因為猶太人沒有跟你打過，那個時候都沒有猶太國，但你呢就去捉鬼曬啲猶太人，運曬佢入集中營，殺咗幾百萬，即係好像劏豬劏狗咁殺啊嘛，咁變咗佢又不能夠用戰爭的法律嚟懲治佢喎。 咁然之後根據希特拉過嘅法律，佢係得嘅喎。希特拉話：，喂，呢啲係咩啊？劣等民族嚟噶嘛，污染我哋嗰啲亞利安民族噶嘛，消滅佢同殺只豬一樣嘛。好多好多嗰陣時被審嘅人都係用呢一個咁嘅理由啊，希望可以 脱罪。 脱罪就唔會噶啦，即係唔使死啦，唔使死啦。咁於是咧就出現咗一樣嘢叫反人類罪。而反人類罪背後嘅理論基礎係咩？就係人權啦，即係話每一個人生出嚟，唔管你叫咩種族咩， 有權， 佢都係有一啲權利， 生存嘅權利。 嚇、啊，譬如啊生存權，咁你唔可以隨便當佢豬當佢狗咁殺佢嘅。 冇錯。 或者係滅族有個滅絕一個種族又係唔得嘅。啊，好啦，講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陣，聽聽新聞啦。咁啊，一陣十點半翻嚟，我哋繼續再傾自由與人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政府会视乎疫情发展、疫苗接种计划进度同埋疫苗气泡措施嘅落实情况，认真检视系咪有空间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张建宗喺网志提到，政府喺四月中公布以疫苗气泡为基础调整各项防控措施，鼓励市民尽快接种疫苗，让香港逐步回复正常运作，早日恢复同内地以及海外的人员往来。欧盟成员国刚刚通过将香港纳入旅游安全地区白名单，建议逐步撤销对香港的旅游限制，反映香港的疫情渐趋稳定，抗疫成果得到国际认同。张建宗强调，疫苗气泡概念是全球大势所趋，按照目前形势，疫苗接种率越高的地区将越有条件尽早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志表示，将由今个星期五起，院舍员工强制检测期缩短至每十日一次，或者將來或者再縮短至每七日一次。另外，羅志光重申將停止為星期五或之後接受強制檢測的院舍員工發放特惠津貼，九月起亦將停止支付安老院及殘疾人士院舍經營者自行安排的檢測費用，但是當局將向完成接種疫苗的院舍員工發放800元。發放是800元的一次過疫苗特別津貼。他指出，最初因為檢測地點有限，不少員工要額外付出時間做檢測，引致不便。社會福利處因此為每名接受強檢的院舍員工提供每月200元特惠津貼，但這個安排現時可能成為防疫措施其中障礙，員工或會領取津貼不願接種疫苗。紅磡站屯馬線新月台今日啟用，目前的西鐵線和月底通車的屯馬線全線經過紅磡站時都會採用新月台，乘客由東鐵線月台出發，需要經 C 出口大堂轉到新月台。港鐵加派人手和樹立指示牌協助乘客。乘客黃先生認為，新舊月台步行距離不算遠，新安排分開東西鐵線，也都可以避免上錯車。另一名乘客張先生就批評新安排，指新舊月台相差7至8分鐘路程，擔心轉乘東西鐵線時無法及時上車。新月台啟用亦吸引一批鐵路迷到訪。 美國向台灣捐贈的250万劑莫德納新冠疫苗預計挨晚運抵台灣。運載疫苗的華航貨機當地星期六從美國田納西州起飛，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到場見證，他說美國交付的疫苗數量是原先承諾的3倍，感謝美國對台灣的友誼和堅定支持。台灣的蔡英文總統說，這兩星期以來在台美雙方很多人的努力下，美國政府決定增加疫苗數量，由原先公布的75万劑增至250万劑，形容是真朋友真進展，感謝拜登領導的美國政府對台灣人民的大力支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日仍然酷熱，星期二驟雨增多，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 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水上活動好玩刺激，但難免會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長和瞭望員要時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穿好救生裝備，器材檢查妥當。無論日頭定夜晚玩水上活動，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喝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美国都有几多人开始真系专业咁样去点评呢即食面嘅？ 其实怎样是叫做专业点评呢？我从来都不明白食评是一个怎样的客观标准来的。 用两个不同的味道去品评这个即食面，一个就是好不好吃，另一个味道就是味道似不似他自己说的那隻面的味道。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食、 哈林食失眠。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啊，咁啊先睇提大家，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啊！咁啊喺直播室裏邊咧，戴曬口罩嘅咧，有馬玉倫啦、馬鼎盛同馬恩賜嘅。咁我哋今日講自由與人權，咁啊由人權開始講起。 係，唉，咁我不如講下自由啦。 又講下自由， 講咗大輪 人權。 自由咧，呢樣嘢咧，我想同兩位介紹，可能兩位有一個名詞咧，唔係幾明咩叫自由市場。 嗯。 一定不是你們所學的那些、英文不知道怎麼說。 Free market 自由市場呢是大陸三年大饑荒餓死人的時候出現的一種 一種形式、就叫自由市場。為什麼呢？ 之前沒有的？ 不是， 解放之後有沒有？ 幾千年一直存在、 哦、 但是共產黨來了以後呢就慢慢執了，吓、啊，即系有一个名词叫做统购统销。 嗯， 吓、啊，统购统销。 唉，你睇过《盐铁论》都知啦。 系啊，系啊，系啊。 啊，嗰啲系唔能够私买噶嘛，卖私盐情咬金嗰啲咪捉咗坐监。 系啊，要卖俾政府噶、啊，大佬。 统购统销。 嗯。 咁啊，唔单止系盐铁两样嘅，好多嘢。 嗯。 最紧要就是粮食啦。 系啊，系 啊。 最紧要食得嘅嘢。 系。 所以呢个自由市场咧。就在大規模餓死人之後呢，陳雲提出來 即係五幾年，五七年， 六零年， 六零年， 即係五八年開始危機，五九年開始死人啊嘛，六零年就反映到高層啦嘛， 係 咁啊，嗰陣時毛澤東就話：哎呀，即係 唔掂啊，唔掂啊， 國亂思孝子啊，即係咁啊，要揾陳雲出嚟啦啊，咁陳雲就話放寬少少啦， 係 啊，即係原來農民生產嘅任何農產品， 嗯。 是不准私人交易的，私人交易那些叫资产阶级， 即是我帮你买只鸡都不行 的， 你不要给我知， 不要给他知， 你给我知就大 镬，原则上 不行，原则上不行， 私商受就是不可以的，咁你如果係成行就市咁有個農貿市場，好似而家更加唔得啦。但係佢嗰陣時就開放放寬咗、 嗯， 有管理地劃一塊地方俾、嗯、你啲友去買賣， 嗯、 即係小額嘅食品，咁、 嗯、 啊叫做自由市場。咁、嗯、呢個自由市場咧，其實係就算當時存在咧，都係半半不合法。 哦， 即係俾人鄙視嘅，即係你去嗰度買嘢咧。嗯你如果是公務員的話咧，可能你都要俾人哋督背脊嘅。 唔係，首先我問問先，你係咪任何嘢都喺自由市場買得嘅咧？即係譬如我 主要係食，主要係食嗰陣時，主要冇得食。第二啲都唔好諗啦。你想買咩啊？想買走私煙啊？ 買架車咁啊？ 唉，講少你真係。 咁即係老豆留低張畫俾我，咁我冇嘢啊嘛，冇嘢可以買啊嘛，我又唔係農民，咁我真係買一張畫嚟 邊個幫你買 啫？ 唔得， 都唔得。是吧即是要問清楚的、啊、这样的。 是。 即是那段时吃都没得吃没什么人买画的啦。画就不多值钱的啦。或者你齐白石啦。 是。 啊、那那种自由市场呢就有一个故事。 嗯 哼。就是陈云、啊嗯、当时是中央副主席即是地位相当之高的政治局常委等等等等啦副总理那些不说啦。他呢就因为政治原因就清病， 系， 嗯，啊，因为你唔用佢嗰套啊嘛，冇自由经济咁，佢咪清病咯。佢家乡咧就上海郊区一个县叫青浦县， 嗯 嗯， 青浦县你听个名字，有个浦字就知道有水噶啦， 系啊系啊。 咁嗰度啲人咧就历史以嚟都系捉鱼摸虾噶啦，啊，自食之余换翻个油盐钱， 嗯 啊。咁買去邊度咧？梗係買去上海啦！上海人有錢啊嘛，係嘛？咁啊，想食啲鮮啊嘛，唔係海鮮都河鮮啦。咁但係咧，當時咧，青浦縣佢有一個水產收購站， 嗯， 佢要完成任務，即、就、係、是、每年要向上海市提供幾多呢啲咁嘅水產品， 嗯， 於是佢就下令。你班友捉，我而家俾你捉啦。 嗯， 你自己食你嘅事。 系， 但系你唔可以卖。 哦， 你要卖俾我。 哦， 统购。 嗯， 啊，咁就发生问题啦。 系， 如果系嗰啲小渔民、小农民捉咗两三斤，嗱嗱声攞去上海， 系， 可能喺街边一打开摊已经清货啦，系嘛？ 系， 咁但系你要。兩三斤貨仔，你都要攞去縣嘅呢個，嗰、那個叫做銷售部定係叫做乜鬼嘢嘅收購。 嗯， 唔該你第一個就排隊啦。 係、 啊，因為佢係面對幾萬呢種農户啊嘛， 嗯嗯、 小漁户啊嘛，佢、嗯、要分門別類噶嘛、 嗯。 就算你係蝦都分好多種噶嘛，你一級蝦、二級蝦定係咩河蝦、咩大頭蝦， 係 嘛？咁嗰度就麻鬼煩啦。你唔係佢直接係同呢個買家就 互丟 一筆清走人噶啦。咁你要經過一個政府嘅行為。 哦， 佢收完佢又唔能夠收三斤就即刻攞去上海，佢等到。等到啲魚蝦死鬼咗， 係 啦， 係曬劑啊！ 就河鮮、海鮮、水鮮， 乜都唔 變成， 乜都唔鮮， 變成臭嘅。啊，秦始皇嗰只鹹魚， 係 咁陳雲咧，翻到去家鄉咧就耳聞目睹， 嗯， 就話邊有咁蠢㗎、啊？ 係浪費 你咁樣搞到農民就賣唔起價， 係 市民又食唔到鮮， 係。 中間嗰啲你忙到一塌糊塗，因為好煩噶嘛，大佬。晚次你攞得幾多斤啦、啊？兩三斤貨仔，佢仲要即係金睛火眼同你揀，係嘛？佢仲要儲存、啊，佢仲要運，你估佢唔煩噶？佢收你少少管理費，咁結果咧。佢話呢個問題可以解決嘅， 係 啊，陳雲就揾到青浦普院嗰啲官，揾埋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都話解決呢個問題，始終最後解決唔到，點解咧？體制問題， 係 體制唔允許私人買賣， 係 體制要嗰個院完成呢啲收購任務，解決唔到，結果陳雲咧就哀嘆， 係。 他說我一個堂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都搞不定， 連這些這麼濕碎的魚蝦蟹問題我都搞不定、他還有一句是 很人性化的說話，愧對人民、這個自由呢，剛才講的自由就是自由市場的問題、中國現在號稱說是這個自由經濟體系，加入 WTO 嘛，系、嘛？咁但系人哋话你唔系、 通常有几个字喺前面噶嘛，叫有中国特色嘅自由市场， 喂， 乜都有中国特色噶喎。 你呢啲说话你闩埋门讲得啊嘛？你去 WTO 同人哋讲，人哋话喂，你签字嗰阵时唔系咁签噶喎，大佬，系你入我度，我做庄喎。 系 家阵唔系话你改制度啊？咁即系我呢个 WTO 变成中国特色啊？系嘛？咁啊岂有此理？ 哦，咁咪唯有将佢叫做内政问题，你不能够管我点搞咯？ 唔可以干涉内政。 咁你咁内政，你唔好加入咯，系嘛？你自己玩一带一路咯，系嘛？唔系我翳你，你搞清楚嗰阵系你翳我噶喎。 翳咗好耐添，仲要 系嘛？ 著 家翳啊！ 系啊， 所以讲呢个自由市场呢个问题咧， 系 永远同呢个所有共产国家嗰啲叫做咩嘢咧？叫做计划经济， 系或者半计划经济。 唔系就计划经济呢样嘢，我成日都讲话教阿妈生仔。你计咩划呢？嗱，农民捉鱼，佢识捉，佢识卖。你计划，佢就死啦。咁啊，卖成咸鱼啦，卖成臭鱼啦。所以上海有一排就只有食咸鱼。 哦， 仲有安徽，但系专门食臭鱼，你食过未？ 我未， 特色嚟嘅。 系中国特色。 请你去安徽，请你去安徽，你千祈唔好话喂，我有咩特色啊？咁佢嘅 攞只臭鱼， 真系臭嘅。 系 攞条出嚟，哇！咁仲走个臭豆腐， 咁点食啊？ 炸咗佢中意。 啊、 好味， 系咪炸咗佢？ 唔系炸噶， 咁清蒸啊？点食啊？ 软淋淋噶，唔系清蒸，佢唔知红烧定系点样整噶啦。总之有一次搞到我，哇！咁啊攞上嚟， 加啲调味料要 咩麻？所以我永远都唔敢食啲麻辣火锅，因为你唔知道里边嗰啲嘢系有冇味嘅，大佬，你唔好玩啊！真系，除非你好信得过嗰个铺头，即系佢都系用鲜肉摆落去。 咁要鲜肉包又 OK。 咁就咁就另计，但系我都唔敢食嘅。 市场呢样嘢咧，佢必须系自由嘅，因为佢有佢嘅规律，即系经济规律，买同卖之间，如果你行政系都要插一脚落去咧，就失火嘅。因为你唔系专业啊，你嘅专业系政治啊嘛，政治正确就得啦嘛，系嘛？即係你食臭魚一件事，食貴魚一件事，賣唔出一件事，但係政治正確啊嘛。 所以阿馬老師正話講呢個例咧，就係、是、呢個所謂計劃經濟嘅成有一個好大問題咧，就係、是、嗰個體制問題，就係、是、個效率問題，係嘛？我想食嘅嘢你未必交到俾我，我有錢未必買到我想食嘅嘢。咁、個資訊亦都好混亂嘅，係嘛？即係中間經過嗰個行政手段或者行政措施阻慢咗。即係阻慢咗，所以西方要講係嘛？小政府大市場，你哋自己交易喺合法。頭先第一節阿馬 Sir 講咗啦，合法情形下，我唔係搶你啲錢嘛，你買嘅自愿噶嘛，咁樣做咯。咁所以嗰個市場運作信息係好重要噶，即係股票啦，係啦，係嘛？你嗰個信息。而當時我諗大饑荒嗰啲咧，好大原因你個行政措施造成浪費，造成不便。係嘛？交收唔到嘅，根本就好似咁，哇！三斤蝦咁拎到出去都真係霉曬、臭曬咁，賣唔到噶嘛。 嗰呢個唔係一個行政咁簡單，係一個政治上嘅問題。 係當然， 佢嘅謬誤咧就在於一個字，就係、是、個統字。 係 即係 獨裁政府咧最中意嘅統治，因為有個統治咧，佢嘅權咧就無邊嘅啦，無邊嘅啦。啊，你冇咗個統治咧，統教統銷嗰啲著數肯定係我噶啦。你乜嘢都經我手。嗱，首先價格由我定。 係， 即係農民生產最主要就是糧食。 係， 你谷物，我話八蚊一擔就係八蚊一擔。 嗯。 八個半一擔就八個半一擔，你冇得拗嘅。 嗯嗯， 因為個定價係我定嘅，而且仲只有你只能夠賣俾我。 或者呢樣嘢大鑊。 此其一。第二，收購幾多係我定嘅。 嗯。 你生產咗幾多，你嘅事。比如講，你全國生產就係一億擔噶啦。 嗯。 我收購三千萬擔，呢個就日常嘅，即係我留翻俾你。你能夠生活， 嗯、 能夠再生產，仲有一個再生產， 係、嗯、啊， 佢要本錢噶嘛， 啱、 嗯，仲要擴大再生產。如果唔係咩叫做可持續發展咧， 嚇、啊啊， 擴大再生產啊嘛，咁先至社會主義優越性表達出嚟啊嘛，佢叻過資本主義啊嘛， 係啦，今年要好過明年要好過今年啊嘛，咁 指標性更好， 係 你點嗰支歌啊？ 指標性 係， 所以我今年。要三千萬擔， 明年要四千。 唔係，我明年都係要三千萬擔。 不過 你係第一天災，第二人禍，你先收得四千萬。 嗯， 咁我收三千萬，你咪餓死咯。 嗯， 係嘛？甚至我收三千萬，你只生產咗2500萬， 係死啦！ 嗰度邊度嚟咧？ 係要借咯，租咯。 唔係借啊，租啊！我直頭就派人拎好佢抄啊！ 哎呀， 係咪你門產啊？ 係收埋， 即係你呃鬼我啊！你封收咗啊！你唔賣俾我啊！即係佢個統購就有一個咁樣嘅冇人權，有官權，即係我要。 是 我要即係呢啲有嘢。 唔係呢個等於即係負債觀念啊！即係你即係政府話你抽要抽二千萬咁先算啦嚇。咁、你即係爭佢二千萬，每年咧、你就要還債還二千萬。你冇錢還，你唔夠錢還，就另外攞你其他啲嘢啦。 嗯， 啱唔啱啊？ 唔係呢樣嘢咧，係中國特色，係傳統嚟嘅喎， 唔係共產黨先有。封建時代有㗎。 封建時代有一句説話咧係好好聽，但係唔係幾好使。 係 叫永不加富。啊！ 咁你要解解咩叫富先？ 富咪富税咯， 富税 背字旁边一个冇， 系啦。 啊，永不加富咧，系清朝优于明朝攞、到天下嘅一个好重要嘅口号。 系 啊，李闯王嗰啲咧就话：闯王来了不纳粮。 系 啊，呢样嘢大家开心啦。 系啊， 因为 你种到乜自己噶嘛？ 明朝收得紧要嗰头啊，收到你冇法子要逃荒啊。 系。 但系佢话我李自成嚟咗唔纳粮，但系啲农民又唔谂，你李自成百万大军又咁纳粮食屎啊？佢唔谂呢样，佢信， 佢唔识谂，佢信咗佢都唔识谂， 佢信， 系啊， 所以即系一个政权，一个流寇嘅政权咧，佢最大嘅优势系乜嘢咧？讲大话， 系， 车天车地，总之唔使兑现嘅。 哦， 要到兑现嗰阵时，我已经坐稳咗啦，大佬。 哦、 你攞住张 check 嚟同我兑现，你想屎啊？ 咁你而家有民主选举，国家都有时系咁噶。嗰啲政客都系好多好多承诺噶， 讲咗之后唔兑现， 唔系选咗之后再计数， 上台之后 咁起码我可以闹你啊嘛，我可以孖叉你川普啊嘛。 但系下一届唔好选佢咯。 唔系，但系唔系冇用噶，下一次嚟选嗰班友又 一样， 起码都可以孖叉。 故仔， 而且有得换啊嘛。 一定承诺你话俾你听，我点样改善民生？你哋嘅生活咧，你选咗我生活点样好法？到时咪又系咁。 虽然你两个苹果都是烂的， 是 但是呢我可以揀嘛， 揀个烂少啲， 即是这个叫做甘心命底的，是吧、 我或者表面烂少啲，最面 希望 那个没那么烂，吃多啲咁多， 即是那些另外一件事， 是 即是永不加富呢一条呢，是这个清朝自认为 是 最大的德政， 是 但是反正 但其实是不可能的， 不是我想讲的不是这 点、 我想讲的是另外一点，即是我哋喜欢逆向思维嘅，永不加富者，亦都系永不减富。啊，咁你小心、啊， 即系可加可减， 冇咗个可加可减机制， 永不加富。 反正你屋企五口人种十亩田， 系 应该交呢个两担谷俾政府， 嗯、 但系唔好意思，因为你咧。 啊，阿爹过身， 嗯， 咁啊要借钱去埋葬，话棺材好贵噶， 好贵，山地啦， 你 Auntie 咧又有病在身，咁啊要执养， 系， 咁你其实咧就已经系疲于奔命噶啦，所以咧就无心耕种， 哦。 咁你就交唔出嗰兩擔啊嘛，但係永不減負喎。 永不減負， 呢個係人禍啫，仲有天災咧，啊或者水災、旱災、蝗災， 係 啊咁多樣災，永不減負喎。因為個遠官話你唔好怪我啊，但係呢啲鐵板租嚟嘅，講明 我哋我諗咧，即係 唔係同埋咧，即係如果從而家我哋現代經濟學嘅講法咧，就唔可能永不加負或者減負嘅。因為呢個世界有一樣嘢叫通貨膨脹，或者滯漲噶嘛，即係價錢啊！ 你膨脹嗰啲谷唔膨脹噶嘛，我唔係收五等噶嘛，家陣， 所以 我收兩等谷啊！ 你應該係靈活處理， 遇著呢個經濟即係通脹嘅時候咧，其實就加咗啦，只不過表面嘅數字冇加啫，即係都係二千萬，但係咧其實嗰二千萬嘅價值係越嚟越多、越嚟越貴噶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係咪先？ 仲有一樣。 你即 永不加富是政府啫， 系 仲有阿捐杂税咧，系嘛？你交嚟嗰啲谷，我要验收噶。 系 首先，你系咪奸民？系咪刁民？ 系 你交嗰啲谷，你系咪湿谷？ 系 啊，我睇睇成色噶嘛，乜你湿立立嘅重噶嘛，唔同。第二，你俾埋晒嗰啲咁嘅空壳， 空沙沙石石。 所以嗰度我收嗰阵时，第一要验成色，第二咧嗰度有个风车嘅， 系 你过过风先。 呢个即系去到咧以物易物嗰种关系。 呢个咧就系俾有好多贪污嘅， 系一定啦。我嫌你啲嘢差嘅系嘛？ 唔系啊，你俾咗 经手有权噶嘛？ 咪咯，你经手验谷嗰条友啊嘛，睇你点验 嘅 啫嘛。 好紧要噶嘛？ 你贿赂佢咪喺求其啦。你摆两嚿石喺度，我都收啦。但唔系嗰啲咧，你大镬啦。 你大镬， 吹咗大轮，本来二千万其实得。 呢度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咧，就话其实中国人好即系睇翻正话马老师讲咩，好惊赋税呢样嘢。我谂个个人唔中意啦，系咪？交税，但系咪最大问题就话我交咗税之后冇福利，咁啊净得个白交，咁啊个个都唔想交噶啦。嗱，如果喺现在嚟讲系福利社会、福利经济乜嘢好咧？我交咁多税，我享翻咁多教育啊、医疗啊各方面嘅，咁啊有啲人冇咁惊交税噶。当然都仲有人瞒税，但喺中国古时我谂。即係有呢個義務冇權利喎。 嗰啲福利唔係你所講嘅醫療教育， 係 喺封建社會福利係乜嘢咧？ 嗯， 我俾個和平你。 係， 嗯， 我政府收咗咁多，我養咁多兵，捉咗長城， 係 費事啲異族入侵。 嗯 嗯， 係嘛？你可以安居樂業，呢啲係福利嚟。 呢個等於今日嘅國防開支咧。 啊， 等於今日嘅國防開支。 今日国防开支就唔系大数啦，维稳先系大数。 呢样嘢真啊，呢样嘢 最紧要系呢样。 唔系嗱，但系我讲嘅福利就当然啦。嗱，呢个国家要保障大家嘅生活啊，你有国防、有长城各方面嘅嘢。但譬如话我失业，我可以去攞救济啊嘛。但我谂喺中国古时冇呢样嘢嘅，系嘛？ 都唔系冇嘅，但系你唔系， 好紧啊。 你放心，你失业你咪去捉长城咯。 系啊， 你点会失业啊？ 因为中国以前个单位咧就系村或者系一个 县， 系嘛？嗰啲同姓嘅，咁嗰班人会帮你噶嘛？即系等于香港早期啫，50年代有啲人喺大陆走咗落嚟，多个人多双筷啫，你系大家都系同姓噶嘛？ 就系因为 咪加最筷子咯。 公共福利啊嘛， 嗰啲 自己啫嘛， 嗰啲善堂唔系官办嘅， 唔系官办噶嘛， 你自己帮手啫嘛。 我知啊，大部分嘅人就系靠自己嘅村啊姓啊。 但系如果嗰条村个个都穷啊，死啦！一齊死 唔死咁咪逃荒咯， 走咯，對 咩叫逃荒啊？ 係啊， 喂，乞食係可以做嘅喎。 乜現代社會有個問題咧，就係打爛曬呢啲傳統嘅所謂社會關係啊嘛。 嗯， 係嘛？已經冇曬啦，冇村啊，冇同鄉會啊，冇曬嗰啲咁嘅嘢啦。咁人人都要靠政府救濟啦。我哋話齋，即係而家你同我都係啦，係嘛？香港有人失業，咁咪問政府攞綜援咯？你哇問個同鄉攞啊，睬你都傻啦，係咪先？ 咁同鄉未必有錢啫嘛，最慘係。 唔係你同鄉有錢應該會俾你啊嘛，大佬啊！ 香港係屬於世界上呢個比較富裕嘅地區啦。 同埋、你所有呢啲國家都係政府要負責啊嘛，所以點解你北歐啲國家加去到30%多税就係呢個問題啊嘛？但係問題咧就而家都出現一樣嘢。 佢哋都解決唔到噶，就係因為咧，你俾咗你而家税就即刻要俾嘅，你嗰啲福利啊就可能要你退咗休之後先攞嘅，咁你點保證個政府到時會兑現佢嘅承諾咧？即係嗱，譬如我交咗好多税啦，啊，然之後我有退休金，誒，到時政府破產冇退休金點算咧？ 冇人包喎呢樣嘢， 呢樣嘢邊個咁包啊？ 喂，包娶老婆唔包生仔啊，古已有來㗎啦。 唔係生咗仔又唔包個仔肯養你喎，已 經咁 加更加。 你而家政府而家即係外國嘅政府 咁大諗頭， 提出嘅個問題就喺呢度啊嘛，就係話點解出現話老齡化就唔掂啦？就係因為政府話我包你啊嘛，我一路抽你好重嘅税，咁嗰啲税咧，政府攞咗嗰啲錢到你退休之後咧，負責生養死葬啦咁。咁點知啲人嘅壽命係越嚟越長喎，搞到八廿幾九廿歲先死。 咁要改咯，佢要改嗰啲福利啊，改啲制度，即係通過國會。 唔係你點改之下，你改乜咧？你減佢嗰啲福利金啊？咁佢又唔想。唔係，你話齋我唔好要加咁多税咯。 咁佢一定咩嘅？新入嗰啲、新嚟嗰啲就少啲福利啦，舊嗰啲照睇數嘅，通常都咁。唔係你作反㗎啦。 唔得㗎，你新嚟嗰啲少啲福利，咁你點啊？咩意思啊？即係話哦。我退休金俾十年嘅啫，八十歲你冇錢啊！你話知你黑啦咁啊，唔得噶嘛！ 咁俾人廢啦， 係嘛？你而家搞唔掂啊！你而家突然間一代裏邊出現啲咁嘅情況，你以後嗰幾代點算啊？係嘛？好啦，咁啊，先講講個電話號碼先，18723111，同埋咧 Facebook 有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就朋友嘅有，咁誒朋友大家聽眾朋友咧，一陣間十一點後聽完新聞可以打電話嚟，或者喺 Facebook 度留言嘅。今日嘅題目係自由與人權啊！ 病毒传播力更强，令疫情持续。卫生研究所话，当地目前只有一成半成年人完成接种疫苗，形容情况非常危急。全国多个城市星期六有民众上街抗议博尔索纳罗抗疫不力，并要求加快疫苗接种计划。博尔索纳罗反对封锁措施，认为对经济的影响比病毒更严重，又坚称已经尽力购买疫苗。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另外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向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嘅对行道呢一段挤塞，车龙排队浸会桥面。咁因应翻香港赛马会嘅要求，东铁线会喺今日同埋6月26日赛马日恢复提供来往马场站嘅列车服务。而专营巴士路线改经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咧就有安排啊。咁有8条嘅巴士路线会停靠屯门至到赤立角隧道巴士转乘站啦，方便乘客利用巴士转乘站就往来元朗区、北大屿山同埋机场各个目的地噶。咁路线就有 A36、A37、E36、E36A、E37。NA36、NA37 同埋 N30， 咁经调整之后咧，各条呢八条嘅巴士路线系唔会再途经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同埋大榄隧道巴士转乘站噶。咁有关乘客咧，亦都唔可以喺呢个转乘站转乘其他嘅路线。咁市民记得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青山上路中山台去荃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时知识台。 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偷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我们一直都在说父亲节的故事。 我是精灵一点的沈达源。我这个问题少年间唔中都会得到一个重复的答案。到你做了老豆你就明白。现在做了啦，我明白。有时担子好重，有时我不太重要。亦都明白为什么母亲节餐饭硬是贵过父亲节。到你做了老豆你就明白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有个窝心的父亲节。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嚇，咁啊，天文台仍然繼續發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嘅，咁啊，大家如果出街咧，小心啲啦，帶啲水啊，或者帶把遮啦嚇。咁啊，直播室咧有馬鼎盛、萬玉麟同埋馬恩智嘅，咁我電話號碼1872311，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嘅。咁啊，另外亦都可以喺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留言。今朝我哋講自由與人權啊， 我咧就有一個觀點啊，請兩位指正。 就 是戰時體制呢， 是 就是人民獲得資訊自由的大敵， 是絕對 是。例子是很多啦，其中一個就是英軍打這個福克蘭頻道的時候，媒體呢就非常之敬業，敬業到 親自去 泄露國家機密，冇嘢，我睇到嘛。記者啊，即係我睇到時間地點喺邊度有空戰等等。咁呢啲資訊咧，使到國內國民能夠好及時咁知道一啲戰場嘅實況啦，甚至報導呢個王子去咗啊，咁諸如此類啊。咁但係阿根廷方面咧，就由此亦都獲得好寶貴嘅呢個戰爭信息，因為佢哋當地嗰啲軍事情報人員都唔夠啲記者咁叻。咁呢樣嘢咧，喺越戰、喺二大戰都好多例子啊。其中有一個咧，唔知係咪嗰個電影講過嘅，就係、是、英國破咗德國嘅密碼。 係啊。 咁咧。有了呢個密碼以後，當然開始是唔係好準確，同埋即係唔係咁快脆為呢個軍隊可以利用啦。咁但係有一次真係好確切咁破獲咗德國佬要進行一次大規模轟炸，我就唔記得係炸伯明翰咧，定係炸呢個邊度？ 係。 咁總之報咗上去啦。點鬼知咧？仲係炸到一塌糊塗，都冇防備嘅，咁就覺得好奇怪。嗰班科學家，原來咧，丘吉爾話你破獲咗呢個好有用， 但係 我想用喺更重要嘅地方， 係有佢炸， 唔好咁快脆俾德佬知道， 唔係穿咗出嚟，我哋破咗以後唔用啦，咁 係啊，你快又變咗頻道啊，或者變咗乜嘢咁？ 最前嗰排有套戲，我諗你都睇過嘅，就係講呢個阿倫圖靈啊，整嗰個電腦啦，即係開始搞個電腦啊，破獲對方嘅密碼噶嘛，咁結果破獲到啦。咁然之後咧，亦都查到，即係有類似嘅情節嘅。佢就查到，英軍準備唔知揸邊只戰艦喎。咁其中一個負責幫佢搞識破呢個密碼嘅人咧嚇，佢嘅大佬就喺嗰只船嗰度。咁係唔係就要即係將呢樣嘢講出嚟咧？你嗰個就緊要啲啦，成個城啦， 係啊， 明白啦。但佢就話：，咁 佢仲緊要嘅親情 啊嘛！喂，我有份幫， 我睇住佢死。 唔係，我有份幫國家整呢樣嘢喎。你有得我個大佬咁樣炸死啊？咁冇辦法啦。 佢話冇辦法啦，一定唔能夠將呢樣嘢通知嗰隻船走。如果唔係得分咧，就開始懷疑啦。佢哋係咪已經收到我嘅情報咧？點解佢哋可以破解到個密碼咧？咁結果就係真係炸死咗。 嗯，我舉呢個例子嘅意思咧，係一啲極權國家為咗能夠更有效咁控制呢個信息， 係 當然包括控制新聞啦， 係一定啦。 咁佢就長期使到國家處於戰爭狀態， 嗯， 或者係半戰爭狀態， 嗯。 咁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時代有一個好即係好廣為人知嘅一個政策咧，就係隨時要準備 打仗， 早打 係 大打。打核大戰 是 這個是老人家原話來的， 是 那大家都籠罩在一片這個 恐慌 戰爭狀態， 哎，你真的感覺到威脅了， 是， 這樣就好辦了， 是啊，聽話咯， 如果不聽話呢馬上就可以即以什麼東西，好像抗日戰爭那時候有一個罪名叫做情同通敵， 哇！咁啊死罪嚟， 死罪，死罪！ 不但死罪，而且系好侮辱， 系， 嗯， 啊！而家啲五毛最中意扣呢个汉奸帽子噶啦，吓，佢话边个汉奸，边个就汉奸噶啦，好似佢就唔汉奸咁。 甚至你着件衫都得，着错咗件衫都变咗汉，都变咗系卖国，变咗叛国，变咗汉奸。 你講嗰個自古華拉啊？ 我唔知邊個計。 我就鬧咗自古華拉好耐㗎啦，即係啲友仔咧完全就唔知道自古華拉，只不過係黑格勃嘅一個咩咧？唔好講佢係一條狗， 係 即係佢黑格勃 收買咗。 你唔係佢唔係收買就好低裝啦。 係 佢係揾一個燕子， 係 埋喺佢身邊， 哦 嚟到。知道佢嘅一切，同埋調動佢嘅一切，即係佢個女友，其實就係黑格勃嘅一個高級特務。所以捷古華咧本身就唔知道佢其實係一個棋子，而且係可以被棄嘅棋子。即係佢點死嘅咧，就因為係 喺玻利維亞啊嘛。 玻利維亞， 佢死就因為黑格勃同呢個 CIA 係 達成咗一個政治交易，係啊，覺得佢已經係冇呢個價值㗎啦，就將佢出賣咗俾呢個當局啊嘛。如果唔係幾個差佬搞掂佢啦，已經 係 嘛。咁所以即係捷古華拉。本身是一個悲劇，即自己是一個很蠢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更蠢的是崇拜他的。 找你跟長毛來做啊。長毛是最什麼的，最崇拜自古華拉。 未必未必，他這些可能都是做戲的。 衫都穿了很多件。 剛才說到戰時很多，我又回應一下，當時日本原子彈落的時候，他們都是刻意隱瞞了。啊！有個怪物落咗東京啦，唔係東京，係落長崎啦，咁樣驚引起恐慌。咁我即係當然啦，我哋如果太平盛世或者一個有秩序嘅社會咧，資訊好緊要嘅。 係、 你不論政治政局嘅資訊啊，或者社會福利嘅資訊啊，或者經濟嘅資訊最貼身啦、啊，每日啊啲米幾錢啊，3蚊2.8咁，好多人好關注嘅。咁但係如果喺戰時嘅時候咧，用翻經濟裏邊啲理論講咧。我哋要假設乜嘢嘢都係理性噶嘛，而戰爭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例子，即係例外，應該就是非理性噶嘛。打緊仗就非理性。如果啲資訊係全部通曬，正話都兩位都講過，咁丘吉爾喂俾人哋知道，你知道佢嘅嘢，你唔靈噶咯喎。咁唯有炸死又好，扮豬又好，啊，希望喺個戰略上要贏啊嘛。呢個係一個擺明係一個博弈嘅行為嚟嘅。咁所以嗰個咧，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嘅， 哦，兵不厭詐啊嘛，呢樣嘢叫做， 即係 孫子都有講啦，兵不厭詐， 即係無可厚非。但係如果你話係喺太平盛世喺一個有秩序嘅社會，無需要咁做而去做咧，咁就可能係方便咗獨裁，或者方便咗一啲不必要嘅管理手段。 不過嗰陣時越戰都唔係咁講嘅，佢就覺得即係有美國好多人啦，就認為呢個係一場不義嘅戰爭，尤其是你無啦啦咧，即係因為嗰陣時唔夠兵啊，已經去到要徵兵啦。要徵兵，即係嗰啲根本唔係好受過好短期嘅軍事訓練，就已經趯你去 越南那裡去的了。於是呢有些人就認為究竟我是值得打這場仗呢，但你又沒辦法，你又沒辦法推翻政府的政策，因為仗就打緊了。咁嘅時候就唯有咧，即係報道好多咯。譬如未來村嘅大屠殺啊，諸如此類，即係嗰啲就係希望咧，就係鼓動到民意嚟反對嗰場戰爭，係咪先？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好難講嘅，呢、這個要具體情況具體去處理嘅呢、這個。 唔單止係戰爭， 係啊， 你好似唐山大地震， 係啊係啊係啊， 佢、明知係嗰個級別，係超過七級嘅， 係 佢係死人都唔報七級，因為一報七級咧，當時中國起碼都參加咗聯合國嗰個組織， 係 啊，過咗七級你要報嘅， 係 紅十字會入。 你不但報咗聯合國，仲要派人到場嘅， 係 咁對於當時呢個毛澤東嗰個政權就當然 幾大都唔制啦， 唔制咁啊唔報咯。呢啲所以就同戰唔戰爭無關。 佢當時都病得好緊要啦，我諗嚇，爭幾個月死啫嘛，佢嗰陣時。 一件事佢知道呢件事。佢知道唐山大地震， 佢知道 而且佢仲將呢樣嘢結合成呢個天人合一，係啊！佢認為呢個係對佢死亡嘅預兆， 係啊， 係啊！佢信呢啲嘢，係 啊！佢信嘅，佢信嘅。 咁呢啲天災咧唔報或者 報少啲， 唔係美國電影都有好多啦， 係啊係啊， 即係知道山呢個火山爆發，個電影啊， 係有啦， 嗰啲鎮長啊，嗰啲咩議員啊， 最早啊第一套災難片叫《大白鯊》，裏邊都有呢個情節啦。嗰本小説我都睇過啊，小説其實好睇過，係係啊，小説嚟嘅啫。咁就係話，幾大都冇講鯊魚啊，大佬，我而家 旅遊啊， 旅遊季節啊，啲人冚唪唥訂曬房，準備嚟呢個美麗嘅海灘游水， 個個唔嚟啊， 搞啲到時點算啊？點賠啊？即係嗰陣。即係實有呢樣嘢，即係話個經濟嘅，即係當時嘅經濟嘅問題咯。 利益 最緊要呢樣嘢啊嘛。係。 咁你所以講呢個自由咧， 係 係 有限制嘅。 你點個限制嘅程度啊？即係頭先話你炸呢個城市，一個城市係死幾萬人嘅問題喎。係 啊，陰公啊，真係。 係嘛？ 係啊。 你即係幾萬人都可以為整個戰爭而犧牲。 係。 咁呢個決定咧係肥佬決定嘅。 係啊。 咁佢決定後尾證實都有道理，但係都俾人丙㗎啦，咁即係死咁多人。你可唔可以攞第啲方法處理咧？咁啊，巧妙一啲咧，咁樣即係唔好扮傻，扮得咁真啦。咁 咪即係等於我成日講，即係講翻香港歷史都係啦。你明知香港你日軍要嚟打香港，輸硬㗎嘛。咁你仲要走去叫呢個當時加拿大仲係英聯邦國家喎，叫加拿大派支兵嚟香幫手防衛香港。 係啊係啊， 哇！嗰班僆仔嚟嘅啫嘛，根本識唔識打仗都成移民嚟到香港，即係白死嘅。 白死，即係派好少嚟啫嘛，嗰陣時好少啫。 都係啊，係咯，呢個就係丘吉爾嘅決策嚟噶嘛。 丘吉爾決策派好少嚟啊，即係頂唔到啊！我意思 冇可能嘅，白白送死。 大英帝國， 唉， 對抗呢個法西斯嘅全局，佢唔可能喺呢個日軍打之前，佢就話我唔守啦，我放棄啦。 唔守唔得，咁你咪犧牲你自己英國人咯？你做乜要犧牲埋 英聯邦？ 佢原來都唔係英國人喎，大佬。佢原來係兩個所謂兵團， 係 其實咧就係一個旅。你講一個旅幾千人就比較貼切啲。 係。 一個係旁遮普女，關你英國人咩事啊？第二個係蘇格蘭女， 係 關你英國人咩事啊？佢後尾整咗個加拿大女嚟，都唔係死英國佬 喎。喂，大佬都係大不列顛喎，你係講 聯合王國裏邊咯，冇嘢。聯合王國佢 即係調動過嚟啦。大英帝國 佢點解可以死得咁多人咧？就因為佢嘅殖民地多啊嘛。澳洲佬死唔少啦。 澳洲佬第一次世界大戰都好無辜啦。 咁 冇辦法啊！呢個 所以丘吉爾喺全局度考慮。咁我嗰陣時，佢因為好壯烈咁發表嗰個宣言啊嘛，喺沙灘度打，喺森林度打，喺邊度打，總之我就唔推。其實佢已經係有咗一個好完整嘅計劃啦。因為戰爭咧係可以有千變萬化嘅， 對， 可以贏可以輸，英倫三島係可以淪陷嘅。如果萬一德國鬼上咗岸，我就走佬，走去加拿大， 成立流亡政府， 系 佢已经有咗呢个计划噶啦嘛？边个包你一定赢噶？ 我好多国家都有，你都好似法国大高罗咪过英国政府 啦，系嗰啲唔使讲啦， 成立咪政府做。 大高罗佢唔系阿头啊嘛，佢嗰阵时系烂鬼上教啫嘛，鬼识佢啊，不过佢高啲， 亦都冇人啦，即系冇人会，于是执住佢啫，系呢个真。所以战争系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系即系究竟即系而家仲系不断咁拗嘅。英國都仲有一啲歷史學家即係講話，英國唔應該單獨同呢個德國呢個對抗嘅。 開始張伯倫係咁啊， 係啊， 張伯倫 有咩又想撐 希特拉咧？佢讓希特拉咧？ 喂，你屎好過我屎喎！ 讓到，但係佢都認為咧，即係呢個丘吉爾應該先搞掂佢老友美國先，有美國幫手就唔同啦。因為嗰時美國唔肯入， 但 加入戰爭， 你冇理由搞得掂美國嘅喎。 但係搞唔掂 啊！你唔通揾架潛艇扮德國佬去鋤佢啊？ 佢自己丘吉爾都承認好受氣啊嘛，喺美國人面前好受氣啊。 咁是必㗎啦。 除咗羅斯福對佢客氣啲，佢話其他啲人好受氣啊嘛。 羅斯福係。都是假客氣啫， 咁都好過完全唔客氣啦。 我使乜俾面你啊？家陣你求我喎， 係咯，同埋另外一樣嘢， 而且你冇錢喎， 同埋丘吉爾講嘅所謂受氣嘅標準就好鬼高嘅啊，大佬。 佢受氣標準就係我係一哥啊嘛，嗰時你已經唔係啦嘛， 唔係自己知， 所以佢自己知。你梗係認為自己係受氣， 你係債仔啊嘛，債仔受氣係理所當然噶嘛。 啱啊！ 佢後來都和平後，佢同翻啲英國。即係唔知係咪同佢自己保守黨啲內閣都講啦，你想英國威翻好難㗎啦， 冇可能 借屍還魂啦，挨住美國啦，咁佢自己講 啦。 你唔係話威翻啊，唔好一路衰落去都唔可能， 唔好散已經得 都散㗎啦嗰陣時。 唔係，所以即係跟住就用所謂英聯邦咯，即係其實嗰個字咧就完全係錯嘅，一啲都唔係聯邦。 咁唔係啦， 嗰個叫做正式英文咧叫做 British Commonwealth 咧，其實同日本人講嘅所謂共榮圈 共榮 嘅，即係你如果咩咧，你可以睇即係 Netflix 嗰個王， 你當佢係俱樂部啦， 係啊，即係叫做俾面你保持住嗰支國旗裏邊仲有個其中一個落咧有翻支英國旗， 即係聯繫一個關係 喺你而家澳洲啊，諸如此類有翻啲經濟嘅關係，諸如此類，咁咧就叫做共榮圈， 共榮圈。 咁你如果咁講咧，就冇得拗嘅。你甚至英國衰到戴卓爾夫人嗰時候，全世界都反對一個南非政權，係得一個大國啫嘛，就是、英國撐佢啊嘛。嚇，凡係你一啲嘢從而家讓壓，你一上到聯合國，英國就否定否決權，咁於是你就冇辦法聯合一齊對付南非啦。因為英國要靠嗰、那個，即係嗰度佢有好多嘅經濟利益喺嗰度啊嘛， 當然 包括鑽石啦，當然。啊，以及其他嘅利益喺度啦，咁你即係嗰時都係一樣嘅，所以即係政治咧喺呢方面係好， 你一定要講利益， 利益先於道德， 人民利益高於 道德，都係要講下道德嘅。 嗱，你首先要食飽先，餓死咗道德喺邊咧？ 唔係佢首先講國家利益，咁你話講英國冇咗南非又唔會搞到肚餓嘅，但佢唔制啊嘛。即係嗰度嘅 咁，咪有好多利益放棄， 有利益嘅問題， 佢都放棄唔到好多利益， 因為冇啦嘛。 咁你食慣咗啊嘛，大佬，突然間要窮啲都唔開心。 唔係，所以而家咧，即係你真真正正一個國家去到某一個經濟發展水平咧，就唔需要講生存權㗎啦。甚至你而家中國都開始少講啦，開始講叫發展權。哇！呢樣嘢又新嘅，我真係未聽過。即係發展權呢樣嘢， 發展權唔新。人類本身都係喺一個發展嘅階段， 但係好難界定咩叫發展嘅喎，即係我賺多100万叫唔叫有發展權？ 你優化 唔係嗰個意思， 即係優化 發展權，即係帶頭羊嘅權利。 係啊，即係呢個清楚啲啦。 我呢一套 清楚啲啦， 你哋要接受 係 點解咧？因為我發展過你 哦， 係嘛？你即管去睇下大數據係嘛？而家即係且看今日。域內竟是誰家天下？ 係 係嘛？即係我啲咁優秀，特別而家嗰啲啊嗰啲人士 係嘛？ 你睇下即係嗰個疫情咯嚇、啊！你係咩級別？我係咩級別咯？ 係 我一日即係增多幾十個，我已經騰曬雞封曬城啦。 已經大件事。 你一日死幾萬？唔係講緊一日死幾萬喎、啊，大佬，而且持續死、啊。 而家啱啱頭先新聞都報咗嘛，到而家都始終係美國死得人最多。你嚟曬報喎，美國3億人口啫喎。 佢報得多啊嘛。 係嘛？佢真係死得多嘛？ 佢真係夠膽報啊嘛！ 佢而且夠膽報。 而家印度咧，印度點啊？而家 唔係印度都未得，第二係巴西，巴西唔知死咗50万定60万，但都始終第一死得最多嘅人都係美國，跟住咧就係巴西，然之後先到印度。 嗯， 印度有個好處係咩咧？就係佢人口密集啊！就好快咧，就人人都有噶啦。即於是咧，有所謂 集體免疫， 有所謂群體 herd immunity， 即 係 immunity， 係群體免羣體免疫，你 產生到 係啦。即係嗰啲唔死得嗰啲咪有免疫咯。咁然之後你佢唔會傳出嚟啊嘛。即係話就算佢染咗，佢醫好啦，或者醫，總之佢病唔死咧，佢就唔會再傳出嚟。 我真係識一個印度人，我問佢點樣樣喺佢哋祖家，佢話真係係嗰幾個大城市出事啫喎。 係啊，係 山 啊， 啊，住外圍冇事。 全世界啲疫情都係大城市出事啊，大佬。 你仲有資格？係 啊， 我以為佢散到周圍都係啊嘛，原來佢話唔係喎，都係集中。 唔會嘅，你就所以其實疫情咧喺非洲唔會死好多人嘅，因為啲人唔會集中喺大城市。 喺曬森林裏邊。 唔係你一條村惹到，咪成條村死曬咯。跟住咪冇咯。 佢冇交流， 佢冇啊嘛。 嗯。 佢唔會傳咗去第二個地方啊嘛。但係大城市 呢，即係個流動性低，反為咧。 唔係一喐下你一千幾百萬人啊嘛。 因為你有流動性嘛，你啲城市。 當年咧，即係而家睇翻歷史都係。係。即係呢個十三世紀 黑死病， 黑死病嗰時候都係啊。唔係啲人啊咁諗，哇！即係死得。實在太驚人啦！嘣一聲，一兩日就死噶啦嘛，死得好快嘅。嘣一聲，個個走翻落鄉村，連牛墩都翻咗鄉下啦。 係 一翻鄉下，咪結果啲病咪去埋鄉下咯。如果唔係黑死病，唔會死到即係40%嘅歐洲人口啊！ 即是有流動就弊啦，係嘛？有交通仲衰。 唔係首先咧，你嘅疫情一定喺人口密集嘅地方開始爆發嘅。爆發之後咧，如果啲人口周圍走咧，即係好似今次新冠疫情真係啊嘛。即係你個世界周圍走，好多以前冇嘅，印度未有嘅咩爆發疫情啊，嘣一聲啲人入咗去，咁啊嘣一聲又爆咯， 傳嚟傳去。 係啦，冇錯。 感染啊，變咗。 係啦，冇錯。咁好啦，咁我哋嘅電話號碼咧就係18723111，咁另外咧 Facebook 亦都開放嘅，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咧，大家可以嗰度留言嘅。咁今日咧有馬鼎盛啦、馬玉麟同埋馬恩志嘅，咁我哋咧講嘅題目咧就叫自由與人權。咁好啦，咁大家咧一陣間就嚟咗啦，新聞小姐都嚟咗啦。咁一陣間11:30咧，我哋會播新聞嘅。咁播完新聞之後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參與我哋嘅討論。不過首先咧，再提提大家記住啊，天文台仍然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咁如果今日父親節大家出外咧，首先咧就真係帶啲水啦，另外帶把遮啦，唔係一陣間中暑咧就大家都唔高興啦。好，咁休息一陣，一陣間繼續再同大家傾。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本港落实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之后，国家安全有所保障，一国两制亦回到正确轨道，为香港进一步发展开创新局面。指特区政府将在中央大力支持下，敢于作为和勇于担当，并以本港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林郑月娥向一个财经峰会发表录影演讲，表示过去两年充分说明香港经得起风浪，形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金名片丝毫没有受损。今届特区政府主动出击，立法会在过去两个立法年度通过7条条例草案，推动证券业 保險業、資產管理和強積金制度的發展。他說香港在國家的改革開放進展進程中從不缺位，認為香港在國家金融發展中發揮多方面關鍵作用，例如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為內地企業提供融資服務，以及為內地在外資金提供停泊和管理的服務。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引用國安法凍結《蘋果日報》相關的三間公司資產之後，或被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引用國安法凍結《蘋果日報》相關的三間公司資產之後，或會影響員工資薪等問題。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若果受影響員工遇到權益上的困難，可以向工聯會尋求協助。吳秋北表示，公眾很清楚《蘋果日報》的目前狀況是觸犯了國安法，但是犯法是一回事，公司應該善待員工，必須按勞工法例保障員工。被問到《蘋果日報》被政府凍結資金，當局可否因應或會引發的勞資問題提供協助？吳秋北說兩者應該分開處理，他認為公司資金來源有問題，如果影響運作，公司應該盡快處理員工待遇問題。在港澳特區政府先後暫時關閉駐台灣辦事處之後，台灣的陸委會發表聲明指，港府自2018年7月起要求台灣駐港辦事處人員簽署一宗承諾書後，才能夠繼續留港或發出新簽證。陸委會決定從聽日起調整駐港辦事處服務方式，但仍會維持必要運作，不會中斷服務。陸委會主委邱泰三將舉行記者會講明細節。陆委会说，北京和港府以一宗承诺书设置障碍，影响台湾驻香港办事处人员的轮调和正常运作，片面违反2021年双方换文内容，要对台港关系和民众权益受损负所有责任。陆委会重申拒绝台湾在港工作人员签署一宗承诺书的政治打压，亦对北京当局和港府提出严正的警告和谴责。东京奥运下月23号揭幕，东京奥组委举行交通演练，模拟接送运动员进出主场馆，扮演运动员的工作人员凌晨分成多组登上旅游巴，共有80架旅游巴从奥运村和残奥村的5个不同区域出发，前往主场馆。东京都等9个都道府县的紧急事态宣言将在星期一解除。东京奥组委等机构明天开会，以决定奥运场馆的观众人数上限。有报道指人数将定在不多于10,000人，为免人群聚集增加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昨日宣布取消场外大型直播活动，并将部分场地变为疫苗接种场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收费广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对行道有道路工程啦，中快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因应翻香港赛马会的要求，东铁线会在今日和6月26日赛马日恢复翻提供往来马场站的列车服务。 红磡的红联道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下午的两点钟，所有红联道的车辆是禁止直驶往红磡南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青山上路中山台去荃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被告，请你马上回答。 Objection! Objection! 喂呀 ，Objection 啊 ！Objection! Objection！ 法官大人， 法律面前普罗大众都可以有say，全赖有法律援助处。 全新电视节目《法援之道》，以真人真事介绍法援署如何帮助草根市民面对刑事和民事诉讼，保障每位香港人的人权。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啦，咁啊仲有廿分钟到，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就不妨打电话嚟1872311加入我哋嘅讨论，就讲呢个自由与人权。咁啊都睇嚟大家啦，仍然咧系发出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嘅。 讲自由咧，系慢慢似我哋做报纸又好，做电台又好， 系 算唔算得一个自由职业者？ 算系咁啦， 或者。香港叫自雇人士，唔知系咪呢个概念啦？吓，即系咪自由？咁但系咧， 系 即系我细个嗰阵时，大陆咧，佢就有好多自由职业者嘅。 系咩？ 而家讲紧咧系城市贫民。 哦， 呢啲城市贫民咧系极有中国特色嘅。 哦， 嗱，比如讲， 喂，佢咁同马克思讲嘅流民无产阶级， 唔系流民，唔系流民， 哦，唔系 流民系流嘅，佢唔流嘅， 哦， 啊，佢固定喺度做生意嘅， 系， 比如讲做咩生意咧？ 小贩， 小贩最紧要咧就系佢嘅雇主就系小朋友啦， 系啊， 啊，啲小食啦， 系， 小食到一分钱都有交易嘅， 系， 啊，咁啊，仲有咩？磨教剪铲刀啊！ 哦， 啊呢啲周街行嘅，广州又好，北京有，有五十年代 仲有 非法 哦，非法系 唔系好多人去非法铺嘅，非法铺贵 系 佢嗰啲流动嘅小贩咧，以前即系清朝话咩流发不流 系嗰啲系剃头 流发不流头诸如此类，佢必须要剃头嘅 系啊， 所以就有一个歇后语叫剃头挑子一头热。 系 嗰阵时剃头佬咧，担住个担票嘅， 系 热嗰头咧系个风佬嚟嘅， 系 点解咧？佢一定要煲水，唔、 哦、 煲水点剃头咧？ 哦， 剃唔到噶嘛？ 哦，唔、嗯、系我香港 包埋剃须， 系啦呢样嘢我都想即系怀旧下，因为香港以前仲睇即系去非法铺啦， 包剃须。 或者街邊檔啊，即係你講嗰啲。不過咧，香港嗰啲咧就好少挑擔挑噶啦，但係通常喺嗰啲巷啊， 巷仔嗰度， 即係兩層樓中 間。香港熱啊嘛， 係啊， 北京凍啊嘛。哦、如果天寒地凍，你剃唔到噶嘛。 係啊， 佢要揾個 有剃須， 揾個熱毛巾咧，噏住你， 係 頭又好。 嘴又好，噏噏到你远远地，趁机咧就揾嗰个擦擦啲番碱水上去擦擦擦，系噶嘛。 之后咧就跟住咧就拎就磨剃刀啦。嗰时未有而家电刷嗰啲嘢， 嗰块帆布板啊，就喺度磨， 好似胶咁， 好似胶 皮嚟噶， 皮嚟软软地噶。 你都试过啊？ 我冇，我见到啦，去非法就 系嘛。仲有一样咧， 好舒服嘅， 就系啲民间小艺人。 哦， 佢唔係話跑馬賣藝，拉條繩去行繩，唔係嗰啲。即係我所見到過嘅咧，就係、是、一個人嘅木偶戲。 哦， 即係嗰個民間藝人咧，係孭住個戲台嘅。係，咁啊到咗咧，佢首先就一路唱一路唱講故仔。 係， 咁啊聚咗人群以後咧，佢覺得呢度有生意啦。 係。 就將嗰個小戲台放住喺度啦，咁佢手腳一齊操縱，個嘴就噏，總之一台戲就同你做出嚟，即係一台戲就好短嘅啫，幾分鐘嘅啫，做完咧就賣小食，嗰啲小食係貴嘅，但係你睇完咧，你唔好意思走啦，咁啊買，起碼五分錢交易，咁就其實等於係收門票嘅啫，即係呢啲都有。咁小食咧，仲有一樣係北京好常見嘅，冬天賣糖葫蘆， 哦， 夏天賣雪條。 嗯， 個雪條咧係一般都係啲青少年啊，或者乾脆係少年，青年都冇乜做噶啦，即係好矮細嘅，五尺唔到嘅，孭住兩個保温桶。 哦， 個保温桶唔係好大嘅啫，保温桶大概裝雪條咧，裝到三十支到， 嗯， 一支一支咁入到去。兩種價錢，三分錢咧就係雪條，係就冇嘢嘅，就有顏色嘅啫，紅色、綠色、哦、藍色，即係好似 啲果汁落去咯。 而家果汁你又想 果汁都冇啊？染 色 啊！刨冰你食過未啊？ 嚇！ 刨冰你食過未啊？刨冰倒嗰啲，你以為果汁啊？顏色水嚟嘅啫嘛， 染色水啊， 但係都甜甜地嘅。 嗰啲一定甜就容易啦， 糖水嚟嘅， 加啲糖精啊，糖水啊，你真係發達啦。咁啊！三分钱就冰条，五分钱咧就雪条。 雪条有咩 红豆雪条？ 哦，即系有馅嘅， 一粒粒红豆， 同埋有奶油嘅，嗰啲就有奶油雪条啦。 奶油雪条可能就高级啲啦，即系佢一个就红豆雪条，一个就叫山楂雪条。 哦， 佢就唔系颜色水啦，佢真系酸酸地，就真系 沟咗啲山楂啦， 系原始嘅山楂，等等，即系呢啲咁嘅小贩，仲有咩咧？仲有一樣係後尾好快脆就冇啦，掹面毛。 哦，掹面毛係啊， 掹面毛攞兩條線， 係 啊，個阿婆或者阿嬸咧就揾張凳等你坐。 因為女人話咧，即係如果你剃腳毛啊，或者手毛啊，或者個甩底毛咧，就越剃越硬噶嘛，就越 越生越多添喎。 嗰啲就唔聽講話有喺街邊睇㗎啦， 有啊， 主要就掹面毛，主要掹面毛， 係啊，線界香港都有， 界啊嘛，香港都有腳毛啊、手毛啊，面毛就更加啦。 咁呢啲小販咧，仲有咧就係啲少少嘅鐵打刀傷啊， 哦， 係啊，即係啲行醫啊，甚至係算卦， 係， 甚至係算卦 都仲有啊， 一直到五七年之前咧。天安門前面有一個叫新華門， 哦， 就未到大前門嘅， 係 嗰度嘅門洞啊， 嗯， 其實個門洞係 即係其實都係舊城， 好大， 嗰陣時 未拆㗎， 未拆嘅， 大躍進先拆㗎咋， 哦， 嗰陣時牌樓都仲有牌坊啊，即係東四西四，點解叫四牌坊四牌樓咧？佢就真係 有 個木頭嘅牌坊喺度，好大嘅， 系系 個電車路都喺佢中間過嘅。 嗯， 嗰陣時馬路冇咁闊嘅， 系當然啦。 咁喺個城門洞度咧，就有個算卦佬，係算咗幾十年嘅啦，擺梗檔嘅， 系 算到買樓嘅。 哇，緊要啦！ 即係佢擺梗檔意思係咩咧？算得準。 嗯 嗯， 算唔準人嚟揼你啊嘛？你算卦佬呃佢三年五年，佢真係三年五年嚟揾你嘅喎，佢唔走。 系 啊，嗰、那个犀利， 系 即系呢班自由职业者咧， 系 就系大跃进开始， 全部取 乡下就人民公社化， 哦，城市 都有城市人民公社， 嗯， 佢就系你头先话斋个户口问题，户籍问题， 系 佢系北京市、广州市呢啲大都市咧，系唔允许啲闲杂人等， 哦， 全部禁晒， 但嗰啲系北京人嚟噶，唔系外省入嚟噶嘛，佢唔理你。 你職業喺邊啊？ 哦，哦， 佢因為佢 咁就口啞啦。 佢共產黨係將所有職業管住曬啦嘛， 啱、嗯、啊！ 即係出糧嘅單位全部管住曬啦嘛， 係啊， 佢唔俾糧票你， 哦，即係冇自由職業啦，即係 冇，所以我就話佢冇自由就呢個大，你頭先講咩大政府、小政府， 係 啊，大社會、小社會，佢就係、是、就係、是、個統治， 嗯， 統一領導， 嗯， 你啲人咧全部趕曬去鄉下， 係 啊，佢有一個好好好。即係好動聽嘅口號， 叫做 我們也有一雙手， 係 不在城市吃閒飯。 喂，大佬呢、這個慢飯嚟喎。 我、哦、當然閒飯 咯。哦，佢都有勞動嘅喎。 唔係，你勞動唔需要， 哦、 你唔需要。呢啲冚唪唥國家有鋪頭， 嗯 啊，你就算掹面毛，你都可以飛下鋪。 係 啊，佢唔允許你喺街邊掹。 哦。 啊，總之掃清曬。 係。 啊，即係城市就好乾淨㗎啦，好企理㗎啦。啊！ 但從此呢啲即係傳統手工藝人就係咁先，冇、啊、失傳啦。 仲有啊， 啊 即係而家又發掘出嚟，唔知俾佢啲仔仔孫孫啊，叫泥人漿啊，整泥人噶。 係 啲整泥人嘅咧，我就未親身睇過，但係我睇過整唐人嘅。 嗯嗯嗯， 即係佢揾啲面粉， 係係 溝啲顏色。 嗯，香港都有呢， 好快脆咧，整只馬騮精出嚟，整只豬八怪出嚟，即係你講得出個名，佢就整得一隻嘢出嚟。 係 啊，當時咧，最低消費毫半子， 嗯， 而家講緊係五年五六年， 嗯嗯， 即係毫半子揾支竹，揾支竹上面個撩下撩下咁， 都算貴啊。 當然貴啦， 半子算貴啊！ 喂，佢整出嚟七彩嘅喎，立體嘅喎，係喺一個藝術品嚟嘅喎。 整得好快嘅喎， 因為我七 唔快點揾食啊？ 我七幾年上大陸都係一分錢啫嘛，寄封信 係 嚇 唔得， 一兩分錢嘅啫。 唔係，整個文化大革命之前咧，從來未調整過郵政費， 係 一封信市內係四分錢， 都係幾分錢咯。 市外係八分錢，航空係一毫子，係啊， 你諗下飛上 去 升咗， 有航空 啊，我知啊，整航空即係北京飛去上海，一係飛去蘇聯都得。 總之飛就一毫子啊，航空佢快啊嘛，寄平信如果廣州北京一個禮拜， 嗯。 航空兩日 咁啊啱喎，因為我都儲中國郵票咧，唔怪之咁多四分錢、八分錢嘅郵票，冇見過一分錢、兩分錢嘅人。 梗係啦， 同埋嗰陣時仲要咩？ 有一分錢、兩分錢，有啲攞嚟做咩用嘅咧？ 即係加落去。 唔係寄包裹， 哦、 寄包裹係稱重噶嘛？ 哦、 你而家喺香港，佢都係稱完重。 哦，而家唔使 啲士丹俾你噶嘛？ 而家唔使嘅啦， 啊！ 而家打個用電腦啊，打張飛出嚟，然之後貼翻嘅。準曬準到不得了，然之後你用八達通嘟咁就得啦， 搞掂。 係係， 電子化 而家唔使貼嘅，即係啲郵票係我嚟儲嘅，唔係我嚟寄嘅。即係如果你喺郵政局裏邊寄信咧，或者寄包裹咧， 需要 冇郵票嘅。而家已經係 即係我唔會做嗰個動作，因為要排隊。我寧願貼咗上去掟落個桶度， 快啲，咁呢個亦得。 即係嗰陣時排隊排到門口，仲要有嘅同你啲温度， 係啊，真係貴嘢嚟嘅，真係貴嘅消費品啊！當時 係 啊，毫半子仲唔係最貴嗰只，即係最靚嗰只係三毫子。 三毫子 係啊，即係佢真係整咗以後，你喺屋企插住咧，如果唔係俾老鼠咬咧，就有排插嘅。即係一般過年過節，即 係 細路仔買咗一隻翻去插住咧，兩三個月冇問題嘅。 咁犀利啊！咦，咁又唔算太貴喎，頂得住咁耐啊？ 佢麵粉嚟嘅啫嘛， 麵粉嚟嘅啫。 佢麵粉溝顏色啊嘛，佢係七彩噶嘛。 即係你撐得到咁耐都 撐到， 算得嘅真係。 北京乾啊嘛， 咁啊，北京乾嚟啫。 所以呢種民間藝術咧， 係 即係中共政府係唔允許生存嘅。 嗯、 所以到我落農村，我哋嗰班係6806啊， 係 嗰陣時就發現好多我哋呢啲係算係新仔啦， 係 嗰度有啲老前輩喺度，五八年 已經落咗去，就係俾人趕咗去呢啲自由職業嘅手工藝人， 係 真係陰功。 嗰陣時呢啲廣州街邊啲手工藝人咧， 係 以潮汕人居多。 潮汕即係我哋廣東潮州。 潮州汕頭係啦。 唔係我唔知啊，我接觸嗰啲咧就客家人多，可能客家人周圍去啊， 周圍去 係即係 你而家去北角潮汕人都係居多㗎。 係我知，但係就唔係即係我唔係住 北角 多，福建又有啦，福建又有 大幫福建西環多潮， 即係走江湖嘅好多其實係客家人嚟。 佢散曬啊，走到散曬，客家走到散曬， 即係佢。 自由職業咧， 係係唔俾 喺呢個 計劃經濟、 共產主義嗰個概念當中咧，係資產階級嘅一部分。 其實 即 係 不受， 唔係起碼你係小資產階級， 即係不受管制、自由嘅意思，即係冇管過你， 冇唔知道， 冇嘢管過你， 即係好難，即係你好難劃分嘅。老實講，你即係馬克思嗰度寫就將呢個社會分成幾大階級嘅啫，好啦，你細分。你就有排分， 既不科學又唔準確，我哋得閒先講。 係啊，嗰、那個即係你唔係通，佢又唔係做過社會科學調查。 佢係為咗搞階級鬥爭嘅啫。 係啦、啊嗯，即係話我要邊個階級推翻邊個階級。 係啦、 啊，呢、這個叫無產階級。有啲佢搞唔掂咧，我諗階級裏邊嗰啲底層就叫流民無產階級，嗯、即係嗰時，譬如啲吉卜賽人。就即係周嚟流嚟流去噶嘛，好似馬鼎盛華齋咁，呢啲就流民無產階級嚟嘅，係嘛？就算你布爾喬亞都係㗎， 佢無法統計啊！ 唉，因為誒中產階級佢係叫布爾喬亞㗎嘛，嗰陣時連小商人都屬於中產階級㗎啦，已經都係屬於布爾喬亞。咁跟住佢就變咗咩咧？叫做小布爾喬亞。 係啦， 唉，即係佢嗰種調查唔係社會科學嘅，而家咁準確嘅嗰種 調查。冇，佢而家根本就亂嚟，係為階級鬥爭服務㗎嘛。 唉，一個政治嘅取向大過乜嘢？ 需要。 其實呢啲自由職業咧，就係佢。在呢個大嘅工人或者農民當中，揾一種生存嘅方式， 係、 啊、你等於咩？就算係講相聲嘅，以前都係呢啲咁嘅隨街隨巷嘅啫嘛， 啲藝人咯， 啊，即係係最唔需要呢個資本嘅， 係、 就靠住啲 個人嘅才能、 啊、個人才能技能， 係啊， 你西方古代嗰啲咩行吟詩人。 吟遊詩人、嗯、正式嗰啲叫 troubadour 有啲活絡貴族都做過，因為老實講，你嗰啲 高級知識分子啊，莫里哀啊，你唔使做呢啲嘢啊， 你冇辦法，你 得四五條友， 同埋你窮人唔識啊嘛，你窮人喺邊度識彈琴啫？邊有 窮人都唔識字，字都唔識， 字都唔識啊！ 哦，唔緊要， 但係佢可能識唱， 係好叻添啊！你即係好似 講到， 即係好似黑人嗰啲所謂 blues 咧，即係靈歌咧，而家中文譯做啊，而家叫藍調添啊，大陸嘅直譯叫藍調啲 blues 啊嘛，或者 jazz 咧都係噶，因為黑人係唔識睇譜嘅， 係 字都唔識嘅，咁你於是佢咪彈咯， 但係押韻啦， 佢唱得到啊， 佢另類出嚟， 咁啊 jazz 仲犀利，就個個 有 節奏，個個唔同嘅，即係而家所謂 jam 歌其實舊嘢嚟嘅，成百年前啊，1919年、1920几年嗰啲黑人嗰啲 jazz club 裏邊就係 jam 歌啊嘛， 就係 jam 歌， 係嘛？即係佢總之嗱，一開始彈出個主要嘅旋律出嚟，好啦，咁啊大家變啦，你係大提琴嘅，你係吹喇叭嘅，咁大家一路變咯。咁但係好正嘅喎，佢真係 fit 到不得了。最主要就係佢一定要嗰個節奏啊！個 rhythm 好緊要，個節奏係好。 嗰啲黑人吹嗰啲色時風先係一流。 哇！你唔夠佢好氣啊， 夠氣啊，冇錯，夠高夠氣喎、啊、嚇，即係好。嗱， 音樂同運動呢兩樣係佢天生嘅。 係啊，呢啲唔使話咩知識嘅，即係香港我哋都知啦，有啲上一輩啊，新一輩我唔識啊，你唔好問我姜濤識唔識，我又唔知。但其實好多嘅歌星啊，好出名嘅，佢都唔識睇音樂，唔識睇樂譜嘅。 好多 睇 shit music 嘅， 係啊， 係啊，完全 師傅教啫嘛， 唔係即係你要即係錄一個音俾佢聽咯， 係 佢聽咗啦，咁跟住佢拎住，好啦，跟住有歌詞填咗嚟，咁佢跟住唱咯，跟住唱咯，唱到好啦，所以佢一定要去，有時要去到嗰個錄音室個監製逐個，好啦，聽完你唱先，有冇走音啊，或者邊個應該要點啊，同埋啲字點樣要，啊可能有，因為你知廣東話永遠都唔啱嘅。廣東話係好慘嘅，即係我哋都做過有一次，即係廣東廣西，叫啲即係關於呢樣嘢，譬如好簡單一個歌啦嚇，人都識唱嘅，叫《蕭蕭姑娘清早起來》，提着花籃上市場，頭嗰八個音，你話俾我聽，邊個啱？蕭蕭姑娘邊有啫，少少嘛，你已經到咗蕭蕭姑娘，即係冚唪唥都唔啱嘅，啲字係同個音係唔夾嘅。 以前 因為你嗰、那個。曲調是西洋曲調嚟噶嘛？ 係啊，所以你係好難 拼咗落廣東話。 唔係你廣東話係冇辦法 fit 到嘛？差唔多你而家你認真小心去聽啦，好多嘅電視劇嘅主題曲咧，實有一兩個音唔啱嘅。 梗唔啱啦， 係嘛？咁所以好啦，你唔識睇譜嘅時候咧，你就要焗住去錄音室唱一次， 死記咯。 唔係唱一次睇下邊個音唔啱，好啦，唔音照去都要去，因為最緊要。 咁你歌詞好多都唔識字啦，以前唱歌好多人唔識字噶嘛。 啱啊，但係佢好嘢喎，嗰班嗰啲粵劇紅伶咧，即係全部背喎， 係全部背。 大佬啊，你諗下， 你從六七歲開始 哇背 學做戲， 係 唔識字， 係 咁，但係佢。 七情上面，佢又表演到出嚟。 喂，咁你 總之係揾藤條打出嚟嘅。 喂，大佬啊，你唱幾個鐘頭，你係唔係記得曬嗰啲 細路仔係最好記性嘅。 靠咁樣嚟， 佢可以唔識 鼓學， 佢唱緊乜嘢， 係 佢都可以表現出嚟。 係咁啊！香港嗰時就唯一係咩呢，就係、是、我哋知嗰啲所謂叫做香港大識講廣東話嘅外國人啦。 嗯， 例如贾斯諾嗰啲咧，佢唔識睇中文噶嘛，咁唯有所有對白佢就念一次，讀一次俾佢聽，跟住佢記住曬，咁就係咁啦。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馬丁勝你講下啦，聽晚我哋講乜？神舟十二號。 係啊，神舟十二號要講下。 載人飛船喎，呢個叫飛船喎。 哦，載人飛船唔係第一次啦，今次佢嘅賣點係喺上邊要踎三個月， 三 係 漫步太空。 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聽晚收聽啦。我哋當聽晚請到嘅嘉賓就許晶嚇。好啦，跟住咧聽最後一首歌啦，唔係最後一首歌， 一個首 就係泳兒唱嘅，叫做《所有遺失的東西》。咁啊，今日咧多謝各位聽眾朋友收聽，拜拜， 拜拜。 去找，在我身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初浪在人海，还靠什么找到爱？叫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偏卷起暗黑，离合聚散，震到心内依然存在，而存在太难留。去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